国务院日前颁令禁止政府机构建设住宿、餐饮等等设施。咦，咁啱上星期高铁站咧，发现传说即日来回唔会留低执法嘅内地边境人员员工休息室。啊，唔知国务院系咪针对呢件事咁快俾反应呢？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八旗系强国新环节入边最靓仔呢个提案，又没有人反对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呦，我觉得自己讲翻真系嗱，强国式嘅议会系咁样啦。咁咧，点阿 Vin 咧今集就唔喺度？点解咧？因为佢提出反对，所以咧佢已经出咗事啦，做唔到今集节目。我系强国生还者八旗， 好欢迎翻嚟呢集嘅强国生还者，系啦。点 解你唔反对？你唔会反对噶嘛？ 我点敢啊？我反对埋得你一个， 有 咩 有人反对啊？ 即系喺引言度系嘅，已经讲咗阿 Vin 已经唔喺度啦。嗱，中国咧有句成语咧真系好正，叫做杀鸡儆猴。即系你见到那个画面呢，是真的没人反对，全部可以举手的时间呢，之前呢已经出现过无数次的杀鸡儆猴啦。嗱，即系如果真系大家想象下，真系我哋个录音室，真系如果八旗系一个咁样嘅极权嘅一个咁样独裁者咁样核心咁样啦吓，哦，阿 Vin 一反对，跟住即刻唔喺度嘅咁样吓，咁就真系唔见咗佢。 喂，我见阿习大大讲嘅时候咧，真系有人大嗌未没有嘅，点解佢知没有嘅？即系可能真系有一两个我唔得，我系要反对吹我唔发声咁样。 因为咧，佢呢一个我听讲系首先系。闭门嘅，跟住先至再系公开俾嗰啲人去拍摄咁样出呢个画面噶嘛。我谂闭门嗰阵时咧，应该就正常都冇人反对嘅。但系有人反对或者系弃权或者冇举手嘅话咧，可能已经死咗，可能消失咗，可能捉佢出嚟痛打。 唔会嘅，强国唔会，强国唔会咁咯。 即系 其实我即系头先我呢、這个。八旗是最靓仔的提案，我都觉得是不会有人反对的，即是我都觉得是民主社会啊，民主。 这个我以前呢在中学时代都做过一次的。我已经是我很自恋的嘛都。我中学时代呢真的试过呢做这个提案，真的不是讲笑。在中学时代做这个提案，咁样就话我觉得呢MJ 呢就是自己啦，最是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咁样，同意嘅唔该举唔该签名咁样呢。咁样呢我是找到起码二十几三个同学在个唔同嘅威逼利诱之下咧，系喺下面签个名嘅。冇啊，咁嗰阵时我有啲钱咁啊，请人食饭啊咁样啦。咁、哦、有啲因为我嗰阵时有掌握住一个抄功课嘅部门咁样啦，即系啲人要抄功课就 抄你啊。 我可能唔系净系抄， 即系你系集中咗 系啦，批发商系啦系啦，可能搵阿八旗帮我做中文，阿 Vincent 帮我做数学咁样，系啦，咁啊跟住咧啲人嚟要搵我做， 有得做 啊，系啊系啊，咁我掌握住呢个部门咁啊，跟住叫啲人喺度签名，咁啊一班有40个人咧，有廿几人咧系要签个名嘅，俾我威逼利诱之下。 好啦，我见阿 MJ 你讲自己咁威英明神武啦吓，但系咧我知今节咧就系讲一个你。咩？ 今次围绕都系讲我嘅，所以 俾人呃自己领啊！你即系你俾人俾啲女骗徒呃你 啊？唔系嗰个就咁讲，我讲埋头先个故事先。咁咧，我嗰阵时咧，即系虽然我写呢一张纸就写证明自己英明神武、英俊潇洒咁样啦。咁但系起码首先我有个自知之明，系我知道自己其实唔系真系咁英俊潇洒嘅，即系都知知地嘅。咁啊，所以先威逼人做噶嘛，系啦。咁即系都系对我一个游戏咁样。咁同埋咧嗰阵时，我经历到一个最深刻嘅教训系点样咧？咁跟住咧有另外一个人。话反我，咁咧佢就话喂，大家边个喺佢威逼利诱之下，签个名嘅过嚟我呢边签名，就话证明咧佢系唔系真系咁英俊咁靓仔嘅，跟住系全班几乎签晒名咯。 啊，你读书嗰阵时几无聊啊！ 跟住我当时咧，我就即系唔系呢啲系真系一个好嘅经历嚟嘅，呢啲系即系醒觉到咧。 跟住你就枪毙佢啦 ！No no no， 我即系知嘅，我唔系极权嘅人。 系、 醒觉到咧，其实即系呢啲用权力或者用一啲。嘅影响力去逼翻嚟嘅一啲答案咧，其实嗰个意义真系唔系咁大嘅，系啊，即系而家你表面上哦，有冇人反对共产党？冇啦，冇人咁出嚟啦。 佢话咩啊？ 但系你心入边，你估佢真系唔知咩？你估佢真系唔知六四有好多人想平反啊？你真系唔知香港好中意真普选啊？呢啲其实佢只系收收埋埋咁，其实佢都系自己欺人。我唔相信佢真系唔知咯。咁嗰个系我觉得一个几好嘅一个学习，令到我知道啊，其实咁样都冇用嘅。系啦，跟住我要讲另一个故事系嘛？ 唔系，因为我想听你点样俾人咩骗财啊嘛，即系你以为自己俾人骗色，但系实际上咧系俾人骗财，最后净系 咁。呢个真系唔系 啊， 都系骗财咁真系真事嚟嘅。因为话说咧，上个礼拜就系同阿 Vin 食完饭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喺旺角朗豪坊一带。 我唔知咧，系咪善良有样睇，定系真系系大诶？香港其实都唔少。 唔系我蠢有样睇，应该系嘛？ 你蠢。善良都有啲大智若愚嘅表情喺上面嘅。咁咧，我都唔系第一次噶，不过即系都唔系话成日好遇到。但我呢个应该系第二次遇到咁样啦。咁咧，食完饭大概谂都12:01噶啦。咁喺浪豪坊附近。 吓。 咁啊行啦，行翻屋企咁样啦。咁跟住咧，有个女仔咁啊，即系喺呢度，即系先表情度望一望我，咁跟住就截低我咁样啦。咁就话喂，讲国语嘅，讲普通话嘅。 唔好意思，MJ 想插一插嘴，嗰个一个女仔， 一个女仔先嘅。 嗰个女仔系可唔可以形容下佢样貌同身材？ 正常样嘅啫，唔系话特别即系女神级嗰啲嚟嘅，但系都唔系丑样嘅。 即系太饿啦， 正正常常啦。食完饭啊，唔系好饿。 Okay, okay, okay. 不过咁讲，你话啊，不过唔系我阵间讲，即系我之前遇到嗰次嗰个男仔嚟嘅，所以都唔系净系女仔。不过女仔系有帮助嘅， 即系各位男听众，你哋有机会啦。 女仔系女仔有帮助嘅。咁佢埋嚟讲咩咧？佢话咧，喂，我过嚟旅游噶，我唔熟香港噶，我咧啱啱俾酒店嗰度赶咗出嚟啊，咁我哋而家好惨啊，已经好肚饿啦，冇饭食啊，咁样可唔可以问你借啲钱去便利店买个面包啊咁样，咁我听完佢讲呢一堆嘢啦，咁我即系都觉得啊，咁系咪真噶？呢啲嘅反应都系有喺个脑入边嘅，咁但系我就觉得，都唔紧要啦，都帮下人咁样，咁我就话好啊，我因为前面就有便利店啊，七仔咁样，咁我就今晚我冇咗散纸，一张500蚊纸，就两张10蚊纸咁样，咁我。觉得俾20蚊纸佢好似帮唔到佢太多， 所以帮佢买点数卡。 咁唔系，我冇买点数卡。咁我谂入 safe 入边系唱钱嘅。 哦、oh, ，OK OK。 唱钱之余咧，咁我都话咁西粉有齐好多嘢食啦，咁你要咩嘢食我咪买俾你咯咁样。咁其实喺嗰一刻咧，我其实已经大概系即系 feel 到，喂，其实佢哋应该未必系真系咁样嘅，即系如果真系咁肚饿啊，我话买嘢佢都买啦，咁佢系直头冇跟入西粉嘅，咁喺西粉门外咁样，咁啊等我唱完钱出去，咁啊我就揞咗100蚊俾佢哋咁样。系啦，咁跟住佢跟住仲召唤个姊妹埋嚟话，呢个我唔记得佢话家姐定乜鬼嘢啦，总之两个啦咁样，系啦，咁跟住又开始又讲啊，即系已经攞咗100蚊噶咯，系啦，咁已经开始又讲啊，话你知唔知附近咧有冇边度可以平啲嘅宾馆啊酒店啊咁样噶，即系最之后咧就话喂你会唔会有多啲钱啊？可以帮一帮我哋啊咁样。咁跟住我其实 邪念啦。 去到呢一刻咧，我大概已经估到佢其实90%都应该唔系真噶啦。咁我再试下啦，我话其实咧我就有微信支付嘅吓，咁你不如你微信支付应该有钱啦，系啦。我喺呢个之前已经先问咗攞微信添啊，咁佢有微信嘅、 哦，即系好明显咧， 交换咗微信， 即系有目的嘅，你冇讲住咁正义先。 又真唔系，真唔系，真唔系，我即系有咩目的啊？两个女仔咁样， 我屌，就系两个女仔先有目的。 咁如果有目的，我立佢翻屋企啦，即系唔系嗰种目的，即系我都女仔系有帮助，但系完全唔系系，因为咁 开始弱啦， 唔系因为我想讲，我之前都有帮过一个男仔系话来读书类似咁嘅事件嘅，但系大概喺5-6年前，咁我想讲咧系嗰个咁我即系开始就试佢，我话喂，咁微信支付咯，你微信度过钱俾我啦，你而家冇钱，你冇 cash 啫，应该，咁你微信支付过钱 俾翻你咯， 我俾现金你啊，咁佢话佢冇微信，冇钱喺个微信度，系啦，咁我话咁唔紧要嘅，香港咧周围都有警察嘅，不如搵啲帮特别专门帮呢啲旅客嘅单位去帮你啊，咁佢即刻缩啦，咁佢就话咁唔使啦，咁样知唔知？旁边有麦当劳啊，咁样咁我哋去麦当劳嗰度坐下24小时咁就得噶啦，咁样咁我就指咗佢哋去麦当劳，咁就算啦。 跟住咧， 佢就走啦，仲有咩啊？ 我唔知咧，我嗱各位听众，我唔知道之后有冇其他剧情，大家可以私底下 PM 系 MJ 啊， 即系 我真系唔知 道。你八旗呢啲好明显啦吓，就系平时榴莲嗰啲高登连登，永远都向嗰边嗰啲甜股嗰啲方向去谂嘅。啊，冇甜股噶，咁就咁你讲乜嘢啊？ 我讲今集咧入嚟听咗我哋呢一节嘅听众咧，会唔会觉得俾人呃咗？ 搞错啊！咁又骗局喎、 啊？ 系，我想讲嘅。系咩咧？我想讲嘅系咧， 即系首先呢一啲我而家到而家呢一刻啦，其实我谂我大概都只能够讲系 99% 去确定佢系一个骗徒啦。咁但系都仲有 1% 嘅。咁我去到嗰刻，去最后我都冇再谂住做任何嘢，因为咁啱咧，我附近夜晚朗豪坊附近咧系真系几好治安嘅。其实附近有好多警察嘅，真系即系你行去望去左边又有两个，望去右边马路口又有两个。如果当时真系觉得佢哋系有问题咧，我系绝对系可以叫警察帮手啦，咁跟住睇下系咪真有问题咁样，但我都冇咁做，因为我觉得可能佢哋真系需要呢一个帮忙嘅，咁120蚊我最后好似俾咗120蚊，我又觉得我输得起啊，帮一帮手冇乜问题咁样，咁我都始终系帮咗。咁我想讲嘅就系，其实呢一啲行为咧，带俾我哋见到好多有时大家接触到嘅强国人咧，佢哋做出一啲 即系呃人嘅事咁样， 呃人嘅事或者一啲我哋觉得好唔鍾意嘅举动呢，其实背后可能都系喺一啲咁样嘅社会因素之下呢去慢慢形成嘅。 MJ, 我唔即系我哋唔好讲到你住。 系。 我想知道你后咩冇 WeChat 聊返佢讲嘢 啦。啦。 点解你唔做啦， 我交换 WeChat 呢，我真係觉得佢因为我嗰一刻帮到佢，咁不得即系当我嗰一刻帮到佢先啦。咁佢之后可能都仲遇到啲咩问题。咁我可能真係帮到佢，咁佢之后亦都冇再搵我，咁一向好方面諗。 后生嘅。 后生嘅咁20多岁啦。另外嗰个就大啲嘅。我想讲我其实之前呢大概喺6-7年前到啦，都遇过一个嗰个男仔嚟嘅，所以我想讲我唔系只系女仔先帮嘅。 我讲开呢样嘢呢。 你有冇遇过？ 我有遇过啊，我其实呢白旗喺强国生还者嚟讲出名心地善良嘅，咁所以我都系。 系咩？ 我諗若我諗7-8年前啦，我又试过有一个咁嘅经历嘅。咁呢我喺尖东有一条桥呢扮返落去红磡火车站嘅。咁呢嗰阵时呢我喺嗰条桥行緊，諗住扮去红磡火车站啦。 喷水池上去咁样。 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呢有一对内地嘅即系大强国夫妇，我就冇 MJ 嗰啲色心嘅，因为我谂都系 夫妇啦， 系同埋都四五十岁，四五十岁噶啦，即系我睇佢嘅样，咁跟住佢就话自己咧啊，即系嗰啲咩嚟到香港又话唔知俾人带荷包冇晒啲钱嗰类嘢啦吓，咁跟住可唔可以问我攞借住500蚊嚟周转下？ 500啊！一开口就 唔系咁嗰阵时咧，我又冇乜防备心，我又唔会识叫佢去差馆点点点。我真系揞咗张，我啱啱我银包，我真系有张500蚊纸。咁 真系揞咗500俾佢， 我真系揞咗500俾佢啊！咁跟住佢，跟住佢留翻个电话俾我咯。即系嗰阵时未有微信嗰啲嘢噶嘛，留翻电话号码俾我咯。咁话诶，你打呢个电话揾我啦。跟住佢又问埋我电话啦。咁就话我有钱，咪即刻还翻俾你噶啦。 听落都可信啊。 咁当然系冇啦。 但系其实又未必系骗徒喎，咁呢个又 咁都唔系骗徒，我打佢电话冇人听喎。 哦， 佢打佢亦都当然冇打我电话啦。 即系可能系侥幸之心，借咗钱跟住想唔还咁。 系即系各位听众可能觉得我好蠢啊，依家死啊真系。 其实就唔系真系蠢嘅，我仲系觉得吓。即系 in case 世界上真系有啲骗徒吓，我真系虽然讲完啲故事，就好似我同大家讲喂，唔好再相信啲内地人咁样都好啦。我觉得就始终因为我哋唔 confirm 佢系一个骗徒啊，所以如果遇到呢啲咁样嘅事情咧 ，in case 下次有个一模一样嘅两个男仔啊夫妇啊咁样喺我面前再出现咧。我都仲系会选择帮佢。 其实我依家都有时咧会心存侥幸嘅，我即系会逢开嗰啲18大、19大之后咧，即系啱啱开完啦，19大依家就，我都会谂啊，都开完19大噶咯，嗰个人会打翻俾我，同我讲，咦，阿白琪，哎，终于揾到你啦，系啦，你当日冇当日冇你啊，都冇今，我都冇今日，系啦，你上嚟北京揾我， 我而家做咗边个边个， 系啦，我入咗人大，我入咗政治局常委啊。系咯，求其可以俾个位你做咁样。 唔会啦，几多年前啊？ 八九年前。 八九年前。 你嗰阵时未发迹啊嘛。 吓。 咁可能你经过之后，可能10年8载发迹咯。咁发咗职，即系终于入到呢个政治局常委啦。 系。 咁跟住即系我当然 有好耐揾你啦。 系啦，咁终于谂起啊，即系我有今时今日咁嘅成就，即系 全靠你嗰500蚊。 系啦，即系个后生仔，唔系我系香港饿死咗。 而家俾500某地你都得啊。同埋即系呢一啲咧，我都希望。 希望如果曾经有人呢，听众又好，听众朋友又好啦，曾经人係諗过做呢啲事情嘅时候呢，其实諗下你做呢啲事情嘅时候呢，你带嚟嗰一个嘅坏影响啊。我当头先白琪讲个心存侥幸嘅夫妇咁样啦，可能係可以代入去任何一啲借人钱就唔还啊，此属买属啊，冇得影啊，所有嘅呢一类人呢，其实你呢个动作呢，对你自己当然带嚟一啲嘅影响啊，但系同时咧，亦都可能系会将好善良嘅八旗啊，或者系 MJ 呢一啲人咧，去改变咗佢哋噶。世界上应该系越多呢一类，你话我哋蠢都好啦，应该越多呢一啲蠢人系比较好、比较美好嘅世界嚟。 其实依家强国咧，即系大陆咧。啊点解成日哦个阿婆跌亲、 啊啊啊， 又唔肯扶、嗯，又或者即系唔肯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咧、 啊， 就 系、 是、因为被压得多啫嘛。 唔系就系、是、出现过嗰个事件，就系话有一个人扶过阿婆，跟住、啊、去到警察局已经医好晒啦，跟住个阿婆反告翻嗰个扶佢嘅人啊嘛，跟住嗰个法院嘅判词竟然系话，哇！如果你唔系你推跌过阿婆嘅话， 你点会咁好心扶佢啊？ 系啦、啊，你冇理由咁好心扶佢嘅，咁所以一定系你有份推跌阿婆噶啦，就系、是、呢一件事令到哇，大家都觉得哇，做好事反而唔单止冇好报，仲系得到一个咁坏嘅后果。其实嗰一个阿婆或者嗰一个阿婆嘅屋企人啊，我睇过佢访问噶，佢话哎呀，我哋都唔好彩噶，既然都遇到咯，你咪都负翻个责任咯。 都唔翻咗啊，你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都唔知咩思想嚟噶。佢知唔知佢一个咁样嘅行为，佢一个咁小嘅动作啊，引嚟个蝴蝶效应，就系令到全中国好多想做好心嘅人都会却步。就出现嗰、那个有一个唔记得叫做乜嘢嘅视频咧、啊，有个小妹妹 小月月事件， 小月月系啦系啦， 广州 瞓咗喺嗰个地下马路嗰度咧，系几多啊？十几二十个人行过咧，都冇人够胆去扶。 系啊，我边度够胆去理你啫？你咁样样咩？真系一阵我被屈我，我冇一百几廿万全时。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想讲呢一次咧，我哋就系话，喂，一嚟咧，我哋就要大概知道，喂，其实广州嗰廿几个路人咧，佢哋未必系咁冷漠，佢哋可能都系因为呢一次呢一啲。本身之前嘅恶性一啲事件而带出嚟嘅一啲咁嘅结果。其次想讲嘅就係话，喂，其实我哋如果想做任何，其实平时我哋大家大概知道唔係咁啱嘅事，其实都可以諗一諗，其实我哋其实自己影响力都唔低㗎。 其三就係、是即係各位唔好好似 MJ 咁咸湿。係啦，即係如果有一个大肚腩嘅阿叔去撩你，我觉得你未必会帮佢，你唔係我㗎嘛。你都未必会去帮佢㗎。 都我而家我试諗返呢，你话有冇帮助係有，但我肯定就算係两个男仔。 你会唔会同佢攞微信先？ 都会，真系会，真系会。嗰、那个女仔唔系真咁靓嘅，你唔好咁样睇我。八旗就系咁嘅人啦，所以咁样睇人。头先你讲嗰都唔系两夫妇嚟噶，相信你 一 将将个故事改变咗，系啦。 一定系夫妇。 $500，我都系用$100啫。 我个人本身系心地善良， 系嘛？即系系啦，我就系想讲，即系我哋如果所有嘅人呢，你去做任何动作呢，唔好睇低自己的影响力啊。你所做嘅每一个行为呢，其实你所你譬如你去今日去呃一个人，其实你可能已经破坏咗呢一个人佢赤子之心，从而呢就令到世界上越来越少咁嘅人。当全部都变成喺嗰个小月旁边行过嗰20几个广州人嘅时候，其实就比较恐怖啊嗰、那个世界。咁而家强国好在强国呢都有进步嘅。佢都亡羊补牢啦，佢好似而家近嚟出咗一个好人法啊，就话帮人呢就唔再需要负担个刑责啊，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有奖攞嗰啲添啊，即系我应该攞呢个攞紧噶啦。 好市民奖啊，不嬲应该系香港不嬲鼓励嘅，咁但系强国就比较少啊嘛。即系其实我唔知啦吓，强国佢哋嗰个究竟系个法制系咁啊，定系嗰个民族性真系咁？佢哋系真系要一啲法令之下咧，佢先至可以去做到呢样嘢。其实我就呼吁啊吓，现期在强国都系噶。喂，其实如果见到有人需要帮忙嘅话，嗰一刻 好危险喎、 啊，都唔可以理有咩后果嘅。 哇，你喂嗰啲后果好严重噶、啊，即系 都尽量帮我先啦、 啊。喂，你扶一扶冇$100几万、啊。 嗱系啦，但其实一个反应咪就系好咯，就系话喂，原来有呢一啲嘅负面嘅影响，从而令到一啲做好事人都会却步。咁我哋呢一集想不断唔想带出嚟嘅 message 咧，就系话，其实我哋就尽可能唔好俾啲负面影响出到嚟，咁。从而要做好事人咧，可以继续做好事。咁呢啲负面影响有时系人而造成嘅，有时系政府一啲极架权力架构去造成嘅。哦，你讲一句 个权力架构唔中意嘅说话，你就以后冇饭食噶啦。咁样呢啲就系一啲佢哋想带出嚟负面影响。我哋尽量唔好俾啲负面影响影响到。咁而我哋自己个人咧，亦都尽可能唔好去带呢啲负面影响出嚟。咁希望呢个世界呢就更加多好人好事啦。咁而家香港都 OK 嘅。强哥呢以我认识人民嚟讲呢其实都好乐于帮忙嘅。 你都好乐于帮忙强哥嘅妹妹。好啦咁今次时间差唔多啦。咁下次再 讲。我 WeChat 俾你啦。 好拜拜。 下次再讲啦拜拜。